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徐德亮呢，不但是一位相声演员，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喜欢创作型的相声演员。 嗯， 于是呢，徐德亮，你的笔下哈，也写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相声作品。 不敢当，不敢当，不是优秀吧，就算还行吧。 对，也是在努力的写着好段子哈。 哎，努力的完善，努力的 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小笑料。 对， 那写作与相声的关系，在你的新书当中也有体现。 有体现。在我看来哈，越是真实的、本性的，它越是无与伦比的杰作。你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所以千年万年为人传唱，正因为他的情感是真切的，是真纯的，再加上他的历史感，所以在百代的沧桑之下呀，那份真情依然美好。所以《诗经》的翻译是最难的。你看，就还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四句，你要翻译成这个鸟儿鸟儿相对唱，双双休息在河里的小岛上，纯洁美丽的好姑娘啊，你真是我的好对象。你翻译的其实挺好，信达雅都占了，但是你读来还是让人发笑的。 没错，所以这语言的艺术真的挺高深的。 嗯，所以你就不是说越华丽越好啊，你能用多少个感叹号，多少个排比句，不是这样的。哎，你看我们相声的语言啊，尤其好相声的语言，都是真正的老百姓的语言，它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你要用语法分析吧，它的主谓宾可能都不全，但是它是鲜活的。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怎么？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怎么？ 连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哦。那么说相声的呢？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哦，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啊。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哎，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是啊。 我们说的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哦， 是精炼的北京话。 嗯， 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嗯，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对。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哦， 这是怎么回事？ 是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哦，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就啰里啰嗦一大堆。不 是， 那不行。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啰嗦北京话 啊？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哦，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哎， 夜间都睡觉了。 嗯，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是，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哦，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哦，是啊。 怎么说？ 怎么说？ 比如说夜间了， 哎，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哎， 这屋发觉了。 是。 哟呵， 哟呵 啊！先来个感叹词。 你觉得是？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远也怪吓人的。 哦，这一大套啊，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哦，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 怕您。这位比他还啰嗦， 这位还关照他呢。 还要说什么？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这够多少字了？ 300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是 分成四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哦，一句话用4个字。 哎， 怎么说呢？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4个字， 回答也4个。 嗯， 是我您呢。 嗯，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